都是高汤进行蒸煮的、 嗯、 所以说整个粽子当中不仅仅是好吃，香味更加的浓厚有滋味。 是的是的、 啊、 而且刚才我也尝了一下啊、嗯、真是味儿非常的鲜嫩啊， 对， 可以说是这个香而不腻这样的特点、 哎、 而且肉味非常的鲜美，那个糯而不烂、嗯、这种感觉也是啊，而且它里边呢好像有那种卤汁在里边， 对对对， 浸透在它的那个糯米当中啊、 哦、 尤其是你打开包以后把它这个热一热啊，微波炉里面热一热，或者蒸一下，回蒸一下， 煮一下， 哎呀，吃起来就是这个还没吃呢，你打开这个粽子叶的时候，它那个香气已经扑面而来了。 没错，没错，没错， 嗯、 就是因为周老师，您第一个闻到的应该是高山入了清香味， 是是， 那种清香味是很独特的。 嗯、 当您的离粽子更近的一步的时候的话呢，你会闻到米香味和那种高汤的那种滋味在当中、 嗯。 这种高汤是任何一个品牌和其他家根本模仿不来的。 是的， 嗯， 所以呢，它的选料非常考究，配方又非常的独特， 嗯、 那记忆呢也非常的精湛，所以它能够流传了100多年。 没错。 那今天呢，我们也让大家来尝一尝，在南方呢被誉为中华老字号的三珍斋他们的粽子。那今天我们的主品呢是三珍斋的蛋黄肉粽啊、 嗯， 这个肉粽里边还有一个蛋黄。 没错。 看到我吃这个蛋黄都是沙沙的， 起沙的， 对， 流油的。 是的， 一、嗯、 百克一个，一百克一个，很大的一个啊。咱们一袋是两颗，一共给大家呢四大袋啊，就是蛋黄肉粽。 嗯。 另外我们还要给大家三珍斋的豆沙粽，这是甜的，咱们北方人非常喜欢，也是一百克一个，挺大的一个啊。咱们是一袋是两颗，一共给大家六大袋， 12个， 这加起来一共是20颗了。 20颗， 嗯。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赠给大家他们家的这个老字号的卤味品，就是三珍斋的美味鸭腿儿。 哎， 啊，100克一包，咱们是两大包， 是两整只鸭腿送给大家。 嗯、那还要赠给大家手提袋两个、 嗯。 那这个组合在市面上的是299， 没错。 啊、今天呢，我们199，您就可以拿家走，199、 嗯、 啊，那也就是说真是省事儿省钱又好吃、啊、 对对对。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刚才我在想它为什么那么好吃啊，就是它的选料非常考究。 对对对、嗯、要先说第一点，三珍斋的话它的制作工艺选料跟别人家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从粽子本身来说的话嘛，米是很重要的，米我们所选择的是当地的鱼米之乡的糯米，这种糯米的话呢粘性更加的足一些、 嗯、 就拿肉粽来说，肉我们选择的是当地的土猪肉的后腿肉，所以说的话几乎都是瘦的、 嗯、 而且是卤制过之后才会放到粽子当中的。同时包括这个咸蛋黄选择的是大麻鸭的蛋黄，蛋黄够大，油更多，起沙效果是比较强的、 嗯、 关键是在包裹的这个粽叶所选择的是高山入叶，它具备一定的一个香味，能够综合整个肉类在当中的一些油腻的成分、 嗯， 很关键一点是别的品牌无法模仿无法做到的，就是它的蒸制方式。在蒸制过程当中我们所使用的是高汤的一个成分、 嗯、 高汤随着蒸汽能够浸入到每一颗粽子的最中间去，所以说你会发现你吃的过程当中粽子它是有汁儿有味儿有汤头在里边的，所以说是回味无穷的啊。 嗯，所以它这个选料非常的考究、 嗯、 配方非常的独特哈、啊，当然技艺就比较的精湛了哈、啊。所以它传承有序和历史悠久而持续江南百多年哈、啊嗯。 没错。 那实际上呢，今天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在南方非常有名的中华老字号、 嗯、 三珍斋他们的粽子啊。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也是为大家呢量身定做的，我们呢是两种口味 对 啊，蛋黄肉粽。是四大袋8个、 嗯、 豆沙粽呢是六大袋12个，一共20个粽子，每个都是100克啊，这挺大的这粽子，小女孩的话呢一个粽子就能吃得饱饱的， 对对对 啊，再送您呢2个大鸭腿儿， 对 啊，而且呢市面价呢这个组合是299， 嗯，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呢是199， 省100， 哎、嗯，而且还赠给大家呢2个手提袋， 对对对， 是吧？手提袋是红色的， 红色的， 嗯、 因为您说过节之后的话，您想走亲访友送人的话，您送三珍斋肯定是没有。不错的，因为特别好吃、 嗯、 所以说礼袋的话呢也是一并送给大家的。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无形当中就便宜了很多钱、 啊、 是吧。好，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拨打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